啊， 肯定要吃。 在什么情况下吃、 因为我们家嘛，我本祖籍山西是吧？ 哦， 本身也是在山西出生啊，土生土长的。 醋泡蒜是吗？ 所以你觉得在山西吃面条难道不配大蒜？这是不可理解的事情。 在哪儿吃面条都得配大蒜，要不然这面就像没熟一样， 没 法吃。 没错，没错。 我们今儿来说这个研究，刚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。在我看来啊，粗浅的科学知识看来，我觉得这个研究呢不能定性，甚至它的这个科研价值不是很高。 对。 但是它从侧面呢来跟我们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人的气味很有可能受到他的饮食的影响。 这是肯定的。 我为什么说它的科研性不高呢？是因为它的样本实在太有限了，只有40多个人。您要是有40多万人，我觉得这事儿就行了。它只有40多个人，我的这个判断您能佐证能支持一下吗？ 对对对，没错，这个已经还没有达到我们科学实验上所称的小样本的这个量级啊。你最起码你做一个对照组实验里的话，因为人是很容易取样是吧？不是说我们找一珍稀的濒危的野生动物那不好找。但是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小样本量，你最起码一个对照组还没有50个人啊，是吧？这样合起来你最起码应该去对照100个人啊，照100个人去做啊。而且这100个人其实吧，这试验应该这样来做，就是说你同时收集他吃同一个人啊，我只是同一个人吃蒜和不吃蒜两个时候他的这个腋下汗液的气味，而不应该说啊，你把它分成两组 ，OK， 一组吃蒜，一组不吃蒜，这不代表说这个蒜在这里面起多大的因素，我们不知道， 有道理 是吧？说不定你吃蒜那组人家本来就有吸引力呢，是吧？ 对呀、那组没准都是什么鹿晗啊、吴亦凡啊， 不，但是没有看颜值是吧？但是就跟晋桥刚才说的，这个气味对。就是不仅对女性了啊，对男性一样的啊，对于我们人类来选择配偶来说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，因为人的这种气味里面，其实有一些外源，就是我们叫性外激素。 什么意思呢？ 怎么说呢？所谓的性内激素嘛，我们都知道雄激素、雌激素是吧？促成了我们男女的不同。但是性外激素呢，通常就是存在于这个。男找女，女找男这个过程中，所以所谓的我们交男女朋友啊，到甚至到结婚生子这个状态啊，选择配偶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受到了很强的这种其实是性外激素的这样的一个调控，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啊，某个女生，其实长得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 但是我对她来滴眼、 对，但是你会发现她周围好多男生都围着她转啊，她这个交际能力非常强啊， 她被称之为校草双鸡、 对，这种情况下啊，很多都是因为这种激素的魔力在起作用啊。 那是因为她就是有了这个气味之后呢，就有气场了嘛？就我们常说的，这个女生好有气场，她能吸引男生 啊。当然，气场那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了，是吧？比如说你的言语、你的谈吐、你的掌控全场能力，这些都可以归到气场这里面。但是我说的这个性外激素这个东西，是你会不由自主想跟他接近，因为你对味儿。 这个性外激素不是说刚才那个乔乔说的一样，是古龙水的味道，或者 是 本身的味道， 这是 你闻不到的味道，是体验不到的味道， 对对对，你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是一号味儿还是二号味儿，就是说它不是那种橙味儿的，是玫瑰香还是这个百合香，但是我们能分辨出来，哦，它是这个人是这种味儿，这个人是那种味儿，但是我们是下意识的，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说。玉龙是什么味儿啊？史君是什么味儿？这不好分辨，但是我们会下意识的会觉得，哦，这两个人其实是有差别的。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香妃呢？都有自己身上独特的味道呢？ 会的，会的。而且这样子在找伴侣的时候更有意思，是我们会通过一些研究会发现，这种就是说大家会找一些就是在遗传上更匹配的个体、 就可以通过这个味道来确定。 对对，有这样的， 你我的遗传是比较匹配的。 有这样的研究，虽然现在我们还对这个机制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和了解，但是确实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显示，我们会通过气味来调整啊自己另一半的这种基因组成。 有一个词叫臭味相投，是不是？这个也有一定道理。 应该叫臭味互补 啊，互补啊。 对， 我们到底是选互补还是选相同？ 这个。

长篇报告文学《北平硝烟》，作者孙经言，演播阿达。 1938年冀东暴动后，宋邓支队西撤路过平北，就遭受了重大的损失。所以1939年冬，萧克司令员提出了巩固平西、坚持冀东、开辟平北三位一体任务。